夕了，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南四方沙漠苍茫，那句雪上扑面，射雕人方塞外半千。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早晨阳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出去玩的时候呢，有些 APP 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接下来给你推荐一款 APP，Mono 是格调非常高的一个深度内容阅读 APP， 它也是旅行当中的绝佳伙伴。怎么用呢？搜索就可以了，只要在它的搜索框里面搜索任何的目的地，就可以发现这个 APP 当中呈现的关于这个城市的所有文化内容，不管是历史也好，时尚也好，文学也好，老照片也好，趣闻也好，它都会全部帮你搜出来，可以有形无形的为你的旅行增添乐趣，可以试试看哦。 感情线和世界像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有缘。 走在混乱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她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 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她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有缘。 坐在温暖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 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 眼神交 再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初恋感觉。She's the one。就是今生的爱， 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幸福的笑脸。 我在心里放着烟火，不必

601潮汐祝福大家在中秋节体验定制旅行的快乐。 金秋旅游就去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体验奇妙的玻璃栈道，免费参观绚丽多彩的水晶长城。走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纳达尔、兹维列夫、沙拉波娃、彭帅、张帅，抢票热线400-707-666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不知道大家的国庆计划是什么？我的国庆计划呢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都在家睡到自然醒。有一样的计划的请举手。祝大家这个长假不管怎么过都过得快快乐乐的。 诚实的欢迎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跟你不信星星不相依，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 可不可以不任命？如果可以，那我还。